第二十一章。约伯回答说，你们且听一听我的话，这也算是你们给我的安慰。请让我发言，我说完后任你们笑骂。我岂是抱怨人？我失了忍耐，难道没有理由？你们注意听我，必要吃惊，且要用手堵住口。甚至我一回想，我就恐怖，全身战栗。恶人为何享受高寿而势力强大？他们在世时子孙昌盛，亲眼看见子子孙孙。他们的住宅平安，无所畏惧，天主的棍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。他们的公牛交尾无不成功，母牛产子绝无流产。他们使孩子跑出向羊群，子女跳跃如麋鹿。他们伴着手鼓与竖琴歌唱，随着笛声欢呼，他们幸福地度过天年，平安地降入阴府。但他们曾向天主说，离开我们，我们不愿知道你的道路。全能者是谁，竟叫我们侍奉他？我们祈求他有什么好处？看哪，他们的幸福岂不在他们掌握中？恶人的思想岂不离他很远？恶人的灯有多少次熄灭过，灾祸有多少次降在他们身上，天主何尝因愤怒而消灭他们？使他们好像被风吹的碎节，好像被暴风卷去的糠秕。难道天主要向他的儿子讨罪债？其实应向他本人报复，叫他觉悟，叫他亲眼看见自己的毁灭，亲自饮下全能者的易怒之杯。他既逝去，他本人的岁月已绝，他的家庭对他还有什么关系？天主既审判天上者，人岂能交给他什么智识？有人死在极其昌盛之中，享尽了平安幸福。他的腰部充满脂肪，他的骨髓润得丰盈，但有人却死在心灵酸苦中，一生从未尝过福乐。他们却一同过于尘土，被蛆虫所掩盖。我却知你们的思想，以及对我所筹划的阴谋。你们要问霸王的家在哪里，恶人住的帐幕在何处？你们怎么不问过路的人？难道你们不承认他们的证据？恶人在毁灭之日不受害，在愤怒之日反免祸。他的动作谁敢当面指摘？他的行为谁能报复？他最后被抬入坟地，亲自守护自己的墓冢。墓中的土壤他感觉甘美，众人都跟他而去，但在他前面的人更不可胜数。你们为何说空话来安慰我？你们的答话显然只是欺诈。